手里流尘不改，且怒且悲且狂哉，是人是鬼是妖怪，不过是心有魔债。叫一声佛祖回头无岸，贵人为首生死关，山河不是真假界，尘缘散聚不分明难断。我要这铁棒有何用， 首先要感谢戴荃啊，带来这首 悟空。 哦哦，光注意沉迷在歌曲当中了，确实是一首好听的歌、嗯、啊！欢迎各位，也感谢你，希望你会喜欢。这里是乌鱼来了，我是您的朋友圆圆。 各位好，我是于思淼。 嗯，首先呢，哎呀，好消息啊，天空又是非常的晴朗啊，要感谢一场大风。 是、 啊、嗯，今天也是大风降温的天气，而且北京呢也是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啊，提醒各位出门的时候，在享受好天气的同时，哎，也要注意防风保暖。今天最高温度只有6摄氏度，最低温度-4摄氏度。嗯，给各位的出行提个醒吧。 嗯，我们在宣布话题之前，不如就接着说这个有关天气的一条资讯带给大家吧。 好的，好的。 在16日晚间至18日，今年下半年以来最强的冷空气将席卷我国的中东部地区。中国呢将，自北向南出现一次大范围的大风降温以及雨雪天气。那中东部地区呢气温将下降8到10度，部分地区呢降温会超过12摄氏度。那19号的凌晨的地面的最低温度是0度线呢，将南压至沿淮一带。 所以吓得我赶紧把晚上去的秋裤边儿都给放下来了。 秋裤边儿为什么要不是掖进袜子里吗？没买高筒袜吗？今年 还没有舍得买啊。哎呀，这 该买就要买。 降温了，我觉得大家呢，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要注意保暖。真的，这个时候啊，不是美丽动人的时刻。 是， 那就接着再说一条吧。说到穿衣搭配，这个现在很多年轻人啊，真的是在严寒当中还喜欢穿羽绒服搭8分裤，露出脚踝。啊，专家说了，这样真的有害健康。因为呢，你想沈阳气温已经接近冬季了，然而一件羽绒服下身配一条8分裤，脚踝 这个露出来已经成为了年轻女孩的标配。医生说了啊，穿类似露脚踝的八分裤，寒冷会刺激到下焦，引起像风湿病啊、骨性关节炎啊等等疾病。所以女孩子在年轻的时候也要特别的注意，过分的追求美丽是要付出健康代价的。 嗯，但是其实我觉得哈，今年也不必太担心于这种情况。为什么呢？ 嗯， 因为今年好像不太流行露脚踝了，就跟去年相比的话。 但是你知道我现在还是看到好多女孩子，我就是有时候在路上会留心关注一下，就是真的是光着脚，或者是说呢，你会看到她就是明显下身穿的比较单薄。 所以就告诉这些女孩子们，今年其实是比较流行牛仔裤外面穿一双高筒袜。为什么呢？因为时尚编辑们年纪也大了。去年他们还敢露，今年不敢露了。 哎，好实惠呀，又美丽了，同时呢，追了时尚还不耽误您保暖。 好了，是时候宣布今天的话题了。 铺垫了这么多，不知道跟话题有没有关系啊？ 今天跟大家聊聊的是比较反感的影视剧的桥段。 好久没有追剧了，真紧张啊！聊这个话题会不会聊错？ 不会的，这就说说20年前。 看追什么88版的某剧啊，90版的某剧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样的感受？ 其实真的年代不重要， 大 家就说一说那些不太喜欢的那种套路的桥段吧。 有些真的是因为形成了套路， 是不是？ 所以呢，我们的反感也是共通的。 是， 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JTP986。我们接着来说资讯吧。这是亚洲啊，堪称亚洲最大的宿舍楼，看看是不是您学校的宿舍楼呢？这个宿舍楼全是女生，新生入住会迷路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女生宿舍宏远楼，那是亚洲最大的单体宿舍，包含有2000多间学生公寓房，设备齐全，外卖可以送到楼下，地下一层有超市和各种商店。曾有一位女生啊，创下了连续3个月不出宏远楼的记录，成为了一个传说。 对，我在想，她3个月不出宏远楼，她是怎么上课的？ 可能是远程教学，或者人家是在寒暑假期间没有离开学校。 对， 就过起了自己的小日子。 真的是不容易，你说好不容易这个放假了，也不出去玩还在这栋楼里面，是真爱哈， 真的是。也可见这个宿舍楼是多么的方便。 特别希望有没有这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毕业的女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呀， 宿舍楼是不是这种情况 最有发言权了。我们也听听了解一下这个宿舍楼到底除了这个规模上是亚洲最大，还有哪些堪称之最的。 对，继续来看11名学霸考试前的被困电梯。来看看11号下午呢，虽然大学的江安校区11名大二的学生准备去参加英语考试，不料考前10分钟被困在电梯里面。报警之后呢，他们发现听力考试即将开始，便拿出耳机开始听题。在听到第10题的时候，电梯门被成功打开，他们立即赶往了考场。学霸的世界， 真是不太懂啊。但是莫名的觉得非常佩服， 莫名的觉得我真的觉得是一个我不能体会到的那种感觉， 无地自容吗？ 不单单是无地自容，我真的是觉得这种境界，我是不可能达到了。 我佩服在哪儿？不光是佩服在人家在这样危急的时刻仍然不忘了就是迎战考试哈，还有佩服在人家心理素质怎么那么好。遇到这样的紧急时刻，人家很淡定， 对，把考试摆在前面， 没错，胸怀考试啊，祝他们成功。 这种情况之下，一般就是比较套路的桥段，不是？救命啊！ 说 你们带水了没有？有没有带吃的？ 你说的是某部剧吧？某剧当中的一个经典桥段。其实我觉得，就学霸这样的反应，真的是也给我们很多人做出了一个榜样啊！就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真的你大声呼救也没有用，因为你已经通过这个电话的方式及时报警了。 对，还不如就听着听力去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转移注意力就不那么 缓解一下紧张，或者是就是因为你太紧张也于事无补啊，所以就是放平心态嘛，默默等待救援。 忽然觉得你是一个胆儿大的袁姐。 我随便说说。 但是还是希望这样的事情不要发生了，就电梯要及时做检修嘛。 对呀、 啊， 哎、 啊，来接着说吧，这个是很厉害，学霸夫妻分赴牛津啊、这个帝国理工读博士。最近中南大学的学霸夫妻俩火了，他们是陈军和宋维新，都是中南大学的硕士毕业生，现在呢分别是在牛津大学和帝国理工大学读博士。他们的恋爱诠释了什么叫势均力敌的爱情，两个人呢都在这个知名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并且获得了中南大学十大杰出才子的荣誉。 嗯， 强强联手啊。 对，哎，这真的是势均力敌的爱情哈。 是， 嗯，这样的话我只能再送上一条学霸的资讯了。嗯，来看近日呢，杭州高级中学进行了田径运动会，那高三男子组200米比赛，那么非体育生的梅正辉同学跑过半程开始就一步三回头勇夺第一，赢得十分的轻松，人称梅三回头。问其原因呢，梅同学的答案也特别的简洁，说我想看看自己和别人之间的差距。 哦， 嗯，他也是一个学霸、啊、 嗯，看标题说他本身自己是学霸，而且呢体育方面一点都不差。 对啊， 嗯， 啊， 而且回答起问题来也这么幽默。 现在的孩子们真是厉害呀、 啊、嗯，哎呀、嗯、所以说都加油吧，是不 是, 是咱们也不要跟别人比，就做好自己。 也只有这样 给自己找不找本儿。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说一说您比较反感的影视剧的桥段。 嗯， 那么接下来一起来听一首来自胡彦斌的歌《男配角》。 演完了人生的剧本，对剧情总是不满意，有人安慰自己，有人在自找话题，或者难道是为了重在参与，华丽的脸表情都显得很多余，一个人哭了忍了累了还会不会认真的在意，男配角的台词被看得只剩下一句，一个人变了爽了倔了还会不会有认真的关系，完美的谢幕表演在喊着你，如果世界把我抛弃，还敢敢站在那里，熟悉的城市喧嚣着，而自己的距离，或者难道是为了重在参与，玻璃心一碰就碎，而碎的罗曼蒂，一个人哭了剩下一句，一个人变了装了倦了还会不会有认真的关系，完美的谢幕表演谁还在喊着你，是本色还是扮演，是绝配还是配角，是本色还是扮演。 南北绝的台词，被看得只剩下一句， 看得只剩 下一个人演了装了真了，还会不会有人真的关心， 真的关心 完美的邪恶表演，谁还在喊着你，南北绝的邪恶表演， 这是一首来自胡彦斌的歌，叫做《男配角》，跟我们的话题也是非常的呼应。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说一说您反感的影视剧的桥段。 哎， 哈哈，这个应该是很有的聊啊， 吓我一跳，上来就放声大笑，这不是在武侠剧当中大侠出场之前的必备模式吗？ 大侠要出场了， 嗯，也可能是大虾呀。 有很多朋友已经感觉特别有的说了，已经、 当然了， 看这位叫 Dream 如歌的朋友就说了，应该是女主角不小心摔倒，正好倒在男主身上， 嗯， 是不是 不偏不倚啊？端端正正的就被男主给接住了，而且一般还是会公主抱， 对，然后就马上就是目光就 四目交汇，然后就一见钟情了， 对，然后一个特别美好的故事就要开始了。 哎，真是，我一般记得就是比较套路的是分手的桥段。 哦， 哎，男主一般会说，你听我解释，你听我解释，然后说这句话的时候，女主一定会说，我不听，我不听。然后两个人就因为这个结下了误会，然后就此分开了，或者是经历了一番波折之后，然后再在一起。那每当看到这个的时候，我真的觉得特别反感。 嗯，就是说早就被猜到了，就感觉没什么可看的了。 对呀、明明可以一句话说清楚的事情，你非要这样啊？那当然，你们不分手也很奇怪。 其实有一段时间好像大家都在说，这个那某某阿姨的剧，就是让人比较那个。就是其中就老重复，比如我好爱你好爱你好爱你， 对对对， 类似于这样的桥段。其实我后来想了想啊，就我们最早的时候看这种没觉得有点烦， 嗯， 可能是因为那帮演员演得比较自然、 哎、 要真的是就是说 因为我们也 是台词功力不是很炉火纯青的演员，他演这个太刻意的话，就让人觉得你体会不到他那种情感的表达。 没错， 嗯， 而且我们也知道，就是某某阿姨嘛，她这个现在应该叫某某奶奶了，她本身就是台词，就是应该说是剧本啊，本身也是就比较文学化那种文字方面的， 对， 所以呢你变成口语的话，但是他好像又对演员有要求，就是你一定要按照我写的这个词来、 对， 所以呢也会就看演员的功力了， 对、要真的特别年轻的演员，他还真的可能表达不太出来哈。 哎，没错。 来看这位叫数星星的朋友说，就是他说比较老土的套路啊，就像什么生病啊，车祸啊，就是当年看某剧的时候哭得要死要活，后来就受不了了。 对， 后来再看到电影《分手合约》又郁闷了很久，因为整个剧情都很好，但是就是女主最后就死掉了，觉得很受不了，也是因为生病。 所以就是拍，尤其拍电视剧啊，我觉得就是开创性的那个都是厉害的。但之后如果因为这个剧，比如拍得比较火，然后之后就会有一些山寨版的，或者是就是模仿的那种，完全借鉴这个套路， 对， 可肯定最后就是会让你对这个套路就是产生反感。 尤其是前段时间特别风靡的一种剧，就是说把别人的版权买过来，然后翻拍剧，让我觉得别想笑， 只有用冷笑来，是这意思吗？ 热火朝天的笑啊，就是。 哎呀，秒懂秒懂啊！哎呀，所以真的就是有时候原创真的很重要啊。 对， 就是借鉴的太多了，反而这个东西可能就不是自己的了。来看看还有朋友怎么说了。他说呢，这个叫板栗管家说了，就是那种偶像剧里边，一般都是很傻很天真的那种女主，然后呢，一般她还是在一个比较糟糕的一个环境当中， 就像落难女、落难公主一样，然后有很多什么多金的男主啊，然后最后非要帮着她，拦都拦不住的那种。哎，最后呢，这个姑娘也是灰姑娘变成公主了。 我在想这个女生一般比较反感的桥段是不是就是只恨自己遇不到那种王子？ 难道不能演一个真实的吗？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喜欢看纪录片，就是它至少反映的比较真实。 其实我觉得这种感受可能跟这年龄段也有关系哈。咱们长大了是不是？ 哎，对，我刚刚说这番话的时候，我几乎已经忘记了自己年少轻狂的时候追的些那些偶像剧啊， 就那个时候 花样美男呀， 也觉得特好看哈。 对对对， 就喜欢那种感觉。 上了岁数果然是不一样了。 来看这位叫康实实的朋友说，我最反感的桥段是被告诉中奖，但是最后没有获得了 T 恤，但是最后没有人联系，白高兴一场。 就是让你空欢喜那种剧情他不喜欢。要开心就好好的大团圆的开心吧，是不是？ 对， 猫猫说了，他说呢，比如啊某些剧当中经典的名言，那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好像那个时候看看这样的剧看多了之后，自己说话的方式也会受到影响，安慰别人的时候也会这样说。 对，我倒觉得有的时候这种剧就在生活中开开玩笑还挺有意思的。是不是？反正大家也都知道开玩笑。来看小猫叶儿说，古装剧里穿着不知道哪个朝代的衣服，画着看不懂的妆，男男女女叽叽喳喳，实在是入不了剧情。 他说的这是不是群众演员呢？会不会就是有些剧里边可能确实你会感觉就是群演他就是那状态不在那个状态，会让你看到之后跳戏出戏。 对，其实群演自己也特别痛苦。 是啊， 你们到底在干嘛？ 自己可能要一天要跑好几个剧组。 对， 马上切换过来确实有些困难。来看看还有这位朋友，就是叫Vicky， 他说明明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事情，哎呀偏偏要说个没完没了，而且呢还会造成一大堆的误会，最后要经过千辛万苦才能解得开。 还有这位朋友说的比较具体，不能用了说就是男的为了救哪个女的让他快点走，然后自己留下应付这个危机，但是女主呢却迟迟不肯撤退，难道她不知道留下来是真正的加重了男主的负担，并且是分散她的注意力吗？到时候两个人都跑不掉，她的一番心意外加一条性命就这样白白给弄丢了。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是两个相爱的人，在这种时刻怎么会舍得丢下自己心爱的另一半走掉呢？ 哎，所以就是正反都被他说了。一方面觉得这样的剧情呢确实有点拖沓哈，而且在那么他肯定说的是一个很紧要的关头，在那种情况下肯定我们作为观众是希望就是赶快他们都能够平安。 对， 所以我们心情是很紧张的。那个时候男女主角偏偏要有一份爱的告白，可能就有点不太能接受。但是同时又能理解，可能编剧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然后强化让他们的爱情更加升华一点。 对，其实我有的时候看特别紧张的电影的时候，看到这种桥段也是特别着急。我也跟这位朋友一样，经常就说，你就走吧，反正还能见上嘛。 话外音就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如果你在网上追剧的话，它不是有那种可以打弹幕吗？经常看到各种弹幕，就是说出了你心里的话。 对，真的有的时候多到屏幕都被盖住那种。对， 就大家的呼声也是挺强烈的。 对呀、啊。 来看看这位朋友吧，他说呢，即刻他说呢，有些剧啊真的觉得是为了结局而结局，所以呢设置的最后就是毫无逻辑推理的这种逻辑性。哎呀，比如说某剧吧，他说所有线索其实都已经指向了某人就是叛徒，哎，可是这个时候主角居然自带光环推理出了就是说保护这个凶手的一套结论。让人看得不明白， 就是说就我们看的都明白了。就感觉这个应该最有判断力的人他反而一直在带着往另外一条路走。 对，他可能还想凑两集吧。这就是传说中的主角光环嘛。 是啊， 我们稍事休息回来接着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

这里就是要你快乐的乌鱼来了，我是您的朋友圆圆。 各位好，我是于思淼。开场是一首来自邓紫棋的歌，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是， 嗯， 有时候看电视剧就是这种体会 啊， 就是虽然呢他们全体的主创人员都希望带给观众的可能是快乐， 嗯， 或者是达到他们预想的效果，但是往往是事与愿违啊。 其实众口难调， 嗯， 只要其实别想的太多， 哎， 开开心心把它看完就好了。 对对对，今天呢我们聊的话题也是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让你比较反感的那些影视剧当中的桥段。 嗯， 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起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注意了，以后跳广场舞要规范了。那近日呢，国家体育总局印发了通知，规范广场舞健身活动。第一呢是增加场地供给，第二呢是严格规范不在庄严场所跳，不产生噪音影响周边的生活，不破坏自然生态公共设施，不扰乱社会治安公共交通的，不非法敛财，传播封建迷信思想。第三呢就是鼓励广场舞健身团队备案。 嗯 嗯， 哎，就是以后真的是有法可依了哈，越来越规范了。 是， 来看一下人家江苏具体的方式。你看人家也做了一个疏解，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凭着身份证可以到 KTV 去免费欢唱。最近呢，这个江苏省的娱乐行业协会还有南京市文化娱乐协会推出了阳光娱乐夕阳红的阳光娱乐惠民项目，凡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您可以凭着自己的身份证到江苏多家连锁的 KTV 办卡，每天上午9点到晚上5点半这个时段欢迎您来免费欢唱，而且呢只需要支付少量的茶水费用。确实是一个惠民措施，而且也会让很多喜欢唱歌的这大爷大妈们应该很开心吧。 对对对，有了一个既暖和是吧，音质又好的地方， 是 欢唱、 嗯、 甚至我觉得可以跳跳舞啊。 对呀、 啊、对吧，如果人少的话， 或者有一个场地哈。 对，继续来看宁波的消息。那么学生晚10点还没有完成作业的话，有家长证明可以不做完。那近日呢，浙江省宁波市的教育局出台了新版的中小学作业管理规定，如果学生做作业的时间超过晚上10点还没有完成的话，在家长的证明之下可以选择不做完剩余的作业。教师要充分理解学生个体间存在的差异，充分保证学生充足的睡眠时间。 嗯，光是这听到这条消息啊，就特别为当地的孩子们开心啊。 嗯 嗯，确实不用背负很沉重的这种课业压力了。 是， 再来说一下这位老大爷吧，摆煎饼摊30年，卖个煎饼还得拿号、哦、排号买煎饼。这是北京东京路上的有一个网红煎饼摊儿，老爷子呢已经是叱咤煎饼江湖30多年了，人送外号白毛煎饼王。 嗨， 这是大侠横空出世吗？买煎饼不排号只叫号，不少人为了吃上这一口宁愿等上2个小时，趁着热乎咬上一口，香气扑鼻，嘎嘣脆， 对于咱俩来说真是一种残酷啊。 嗯，而且我想象中他做煎饼的过程应该是特别有那种有江湖气质的。 哎，哗，唰啦， 唰， 要配上音效的那种才够得上他这个煎饼王的称号哈。 嗯 嗯， 也许的旁边发号的那位真的能给他配点音效。 也许大爷就是一位被这个江湖武艺给耽误了的煎饼大师哈。哎呀，有机会咱们也去尝一尝看看。但是希望不要排号等那么久大冬天的。 我们可以用自带音效去打动他。 接着来说吧。 来看继续来看下面这一条。嗯，南航飞机万米高空紧急备降，大学生写下了25字遗书，字字戳心啊。他写的是世界和平，爸爸妈妈我爱你，还有我爱你，谁谁谁，这是女朋友的名字。那这是13号晚上南航航班飞行中突爆火警，在紧急备降的半小时里，这个乘客小王在备忘录写给爸妈和女友的遗书，短短25字却字字戳心。 嗯，还挺感动啊，幸亏这个最后也是这个化险为夷了。 嗯嗯 嗯，希望他以后，我觉得经历这一切之后，他肯定回到家庭之后会更加的爱他的家人。 对， 嗯， 而且他的女朋友啊也会更加爱他的。 没错，彼此珍惜吧。 是， 来说一个奇迹，这是2000多天的日夜守护，丈夫呢终于唤醒了植物人妻子，真是创造了一个爱的奇迹。这61岁的老袁，这看到睡了快6年的妻子朱红苏醒的时候，已经是激动的喜极而泣。他说：“你都不知道我哭了多少个日夜。”那么过去的几年当中呢，老袁每隔3个小时就要帮妻子翻身，这样呢会保证就是卧床的妻子不会得褥疮。他也是会把菜拌着汤搅成流质，从鼻管喂给妻子吃。那么老袁精心的照料加上这个医生的救治，如今妻子终于醒了。 哎呀，这就是我的泪点。 嗯，是的。 我就最怕听到这种事情，感动的我不要不要的。 没错，非常感动哈。 嗯，也是继续来看很有爱的故事。渔夫夫妻和白鹭的故事，那2次救下了受伤的他，从此相依相伴。那么8月呢，四川宜宾的渔夫李明友夫妻呢是救下了一只受伤险些丧命的野生小白鹿。在伤好之后呢，小白鹿是不舍离去，从几公里外放生的地方又飞回来了，把夫妻俩的渔船当成了自己家。那每天看到忙完回来的夫妻俩呢，小白鹿就高兴地飞来飞去。那2个月之后，有人用弹珠打伤了它一只翅膀，被击穿，可能他今后再也无法飞起来了。好在他遇到了这对人类的爸爸妈妈。 嗯，就是这个小白鹿它本身的这种知恩呢，我觉得就真的是让很多人感动。 是， 但是同时看到后边的这个情节，就是有人用弹珠打伤它，真的很气愤啊。 是是是， 哎呀，希望最后这个小白鹿也是归宿很好吧。 嗯， 来看广州有一只网红猫，天天吃海味儿，身体胖成球。注意看啊，这只猫又是一只橘猫，偏胖的身材可能也不是它所能选择的。广州有一家海味干货店内养了一只豹纹橘猫，7岁的它呢，体重已经将近20斤了。走过路过的街坊游客看到它，都会掏出手机拍下它胖态可掬的模样。店老板说了，它经常会自己喂自己吃海鲜，过年期间它的伙食会更好。网友默默地想到自己，忍不住悲从心来啊。 其实我真的觉得作为一只猫， 嗯， 它可以生活在这个海味店，这干货店， 啊， 简直太幸福了。就是全是自己爱吃的。 没错啊， 没得选择呀。是不是？ 所以说家贼难防啊。 唾手可得的东西全部都在嘴边。 老板说我一直注意就是本店的防盗，但是没有想到家里面就养了这么一只。但是相信老板也是很开心的。 嗯嗯嗯，来看这个大口吃菜吃馒头，这个不挑食乖乖吃饭的孩子火了。近日呢，一个小男孩吃饭很香的视频走红了网络，看着他大口大口享受了热气腾腾的简单的饭菜，不少网友纷纷感叹说，我们家娃都是满屋子追着喂饭的，还要玩玩具一边看电视什么的。 嗯 啊，好吃的菜不一定是大鱼大肉哈。 哎， 还是要养成好的吃饭习惯。 没错，这个以前啊我也是这个大部分网友之一，就是孩子到了饭点不吃饭，就是 家长怕他饿着嘛， 嗯， 拿着小饭碗就追着，一路在屁股后边追着、 嗯、 后来发现呢，其实他当时也可能是不饿，也可能呢就是可能是习惯没有养成吧， 嗯， 于是我就索性把饭就放在一边了，饿的时候你自己去吃， 嗯， 就发现他真的到了饿的时候自己就跑到桌子那儿去吃，老老实实的吃完了饭、 嗯、确实是啊， 哎， 嗯，不要因为家长的这个溺爱给他这个养成不好的习惯， 没错， 嗯嗯，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您比较反感的影视剧的桥段，欢迎大家分享。接下来呢是一首来自胡彦斌的歌，你买单还是我买单。 窗帘都抵不过阳光，来唤醒我已经迷失了很久的方向。这个年代，缺少太多的假象，我也被囚禁在眼里而世俗的眼光。真的不代价是付出血红的坚强，遍体鳞伤像个傻子一样上当。哦，失去了他伟大的理想。只是模糊了这伤害都搁在上面，爱的对的都是而你有灯光，坏的错的都让我帮你受伤。过去的虚伪攻击我良心的底线，友好的欺骗是将我坠河抛下，微笑的折磨我仅有世俗的阳光，珍珠的大家是付出血红的坚强，遍体鳞伤像个傻子一样上当，失去了他伟大的理想，只是模糊了这伤害高歌在上。 结尾很有意思啊、 嗯、 来自胡彦斌的一首歌你买单还是我买单。哎，我真的想起了又一个套路， 嗯， 电视剧桥段啊， 是 就是好像一般比较漂亮的女生吃完饭以后买单，然后这个时候服务生会说，小姐您的单那边那位先生已经帮您买了，然后一个镜头过去就 是比较油腻的中年男性冲他那么微微一笑。 哎，你这么一说真是这样啊， 是不是？ 对、 嗯、 或者是就是抛来一个自认为很有魅力的笑容， 对对对对， 你去领会一下， 然后嘴角上扬了，歪嘴一笑， 邪魅狂狷吗？大概就是这样吧。一般就是如果是一个喜欢拍套路剧的导演的话，他一般还会按照这个套路来。来看看这位朋友说的，我发现切菜的时候一定会剁到手，不管怎么小心一定是那样，哎呀一声， 就 是、就 是 观众随着会心里哆嗦。 嗯嗯嗯 嗯，还有比如说身上有胎记都是有钱人家流落在民间的孩子。 好像是这样的，像类似的剧应该看过一些， 是吧？ 还有就是这个朋友说的， 嗯， 女扮男装永远都看不出来，这个我真的是觉得很佩服啊。 啊， 就是不是佩服那个化妆，因为我觉得那个就说破绽很明显了，一看就是男生扮的或者是女生扮的男装。 嗯 可是呢就是现场所有人都觉得他就是女的或者他就是男的， 然后发现真的是真的是位姑娘之后，然后就会、 嗯、啊，完全就是那种非常吃惊的表情表现。 对、 嗯、其实可能演员内心也很崩溃吧，导演让我这样演我能说什么， 都不容易。 是啊， 也有朋友也是说到古装剧啊、 嗯、 这个叫样的朋友就说，就有那种古装剧啊，就 A 大侠打了一个坏人 B 然后飞出去好远，戴着能看出那种塑料印的假发，然后胳膊一比划都是带着嗖嗖配音的那种，然后道具啊演员后期都比较假。 哎，你这样说的时候我想起了，就是以前咱们小时候那会儿的那种港台的武侠剧其实他都挺喜欢看的、 嗯、对， 而且明明现在再大了之后如果想怀旧拿出来看一看的话会发现也是破绽百出，因为那时候毕竟受条件的限制嘛、 嗯、 演员的演技还是都可以的，只是可能条件上确实比较差、 嗯、 然后有些景是布的那种假景，然后有些道具也看着是很出戏。 嗯， 哎，但是你知道吗，前两天我正好看到一个就是包青天里边， 嗯， 展大侠，哎呀、 啊、 小时候觉得展大侠多帅呀、啊、然后有一个那种动态的图正好截了一个展大侠， 嗯， 的当时的情节应该是就是展大侠呢一个很帅的姿势把剑收进刀鞘里、 嗯、 宝剑入鞘吧， 嗯， 哎，然后下一步呢可能就是公孙先生过来要说跟包大人要说一些话了， 嗯， 然后只见展大侠很潇洒的宝剑入鞘，哎，没入进去。可是这个时候公孙先生已经来到这个就是他们所谓的那个拍戏的那个位置了、 嗯嗯、 他要开始说话了，于是展大侠很机智的就那样握着那个剑和那个刀鞘，然后开始在旁边。 真的吗？ 对，被他们教 出来的， 这播出来的呀，就当时戏应该也是这个情况、 哦、 但是居然就是我们小的时候肯定也是那会儿 没发现呀， 完全被他帅帅的姿势可能就让他就忽略到那个情况了， 嗯 嗯 但是现在被就是眼尖的这个观众发现之后，然后做了一个截图和一个动图。你看到真的也觉得挺尴尬的，但是还是觉得展大侠很机智啊。 哦，对，那个时候就感觉他简直是帅的逆天了、 嗯、对，他可能觉得 好少啊，感觉， 所以我觉得当时他可能是考虑是不是这时候镜头已经没有在他那儿了、 哦、 哎，所以呢就佯装作是那个剑已经入鞘了，拿着一把宝剑， 看不见我。 哎呀，真是很有意思。 嗯，来看看这位叫洛城妮子的朋友说，讨厌女主太柔弱，就各种委屈都能忍住不说、 嗯、 被别人误会什么的。 其实现在的观众也是很挑剔了、 嗯、 就是如果你这个戏太敷衍的话，观众也会就是给你起一些套路的那种名词啊、 嗯、 比如说小白女主啊、 嗯、 女主小白啊、 嗯、 啊，或者是一般形容那种就是高富帅的男主就叫什么， 高富帅的男主不就叫高富帅、嗯、 哎，对，反正就是都是已经形成套路了、 嗯、 一看他出场大概就是这个身份这个角色。 嗯嗯，其实我刚才说啊不是叫王子。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套路演就是王子和灰姑娘，也是让我们比较反感的剧情。小时候看了那么多 幻想那么多，最后都没有实现。 还有很多朋友的总结也很有意思，像不正经的闪电就说到了， 嗯， 下雨前方必有破庙。 哎 哎， 嗯，还有一个朋友说的是下雨。如果是长跪不起的话，有这种情节的话，一定是开始下雨，天上那个飘这个落下了瓢泼大雨呀、啊。 对， 或者是男主向女主道歉，或者是要挽回一段感情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情节。 一定要配合着雨天。 嗯， 还有这位叫小仙女的朋友说，咳嗽必吐血， 哎， 受伤撞头必失忆。 每次看到说这个就是戏里边的这个演员， 嗯， 然后突然去拿一块白手帕去捂嘴的时候，你都替他紧张，很怕他哎又落到俗套里边去了。 是， 来看这位穿裙子的小丁说了啊，缝衣服必扎手，这和、 哎、 这和那个切菜必剁，被这个必剁到手指是一样的。 是， 嗯 嗯，还有喵宁说两个人在一条路上永远碰不到，永远是擦肩而过。 哎、 嗯， 是，每次看到这种情节的时候就。还真的挺替他们遗憾的，可能是入戏太深了。来看看，还有这位朋友说的，哎呀，撞到头或者是遇到比如车祸呀这种情况的时候，一定会产生失忆，然后要经过很久的时间才能够找回记忆。失忆这个情节确实也是太套路了。 我真的看到一位朋友说的，然后我再想一想，确实是这样，回想一下啊。 嗯。嗯， 这位朋友说，女主角摔倒的时候，男主角救女主的时候都会抱着转够几圈360度， 一定要给一个很完美的亮相。 对对 对, 对, 对，然后他们一定会转着，或者镜头跟着他们转，然后四目相对，是吗？ 没错，就是这个世界只剩他们两个人了。 哎呀， 真的是想一想很有意思哈。 嗯嗯， 我不知道他们演员在拍的时候会不会想到我们这样合乎常识吗？不知道会不会多想一句啊。 其实不重要，有的时候就算是看到这种俗套的电视剧桥段， 嗯， 然后被发现了，其实也能哎大家讲出来，然后就是 也很欢乐。 对，也很欢乐。 就像刚刚说的， 嗯， 就是在回顾老剧的时候发现一些，嗯，啊这个可能是破绽的地方，但是你看了之后不会觉得你影响你对这部剧的观感，你还是会觉得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对对对， 所以无论是怎么样，我们都很感谢那些带给我们美好回忆的电视剧的主创人员们。 没错， 嗯， 那今天这个话题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明天见喽。 北京时间9:00。